第115回，霍偏思惜春使素质，正同类宝玉失相知。话说宝玉为自己失言被宝钗问住，想要掩饰过去，只见秋文进来说：“ 外头老爷叫二爷呢。” 宝玉巴不得一声便走了，去到贾政那里。贾政道：“ 我叫你来不为别的，现在你穿着孝，不便到学里去。你在家里必要将你念过的文章温习温习。我这几天倒也闲着，隔两三日要做几篇文章，我瞧瞧，看你这些时尽意了没有。” 宝玉只得答应着。贾政又道：“ 你还兄弟兰芝儿，我也叫他们温习去了。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，反倒不及他们，那可就不成事了。” 宝玉不敢言语，答应了个是，站着不动。贾政道：“ 去吧。” 宝玉退了出来，正撞见赖大主任拿着些册子进来。宝玉一溜烟回到自己房中，宝钗问了，知道叫他做文章，倒也喜欢，唯有宝玉不愿意，也不敢怠慢，正要坐下静静心，见有两个姑子进来，宝玉看是地藏庵的，来和宝钗说：“ 请二奶奶安。” 宝钗代理不理的说：“ 你们好。” 迎叫人来 倒茶给师傅们喝。 宝玉原要和那姑子说话，见宝钗似乎厌恶这些，也不好兜打。那姑子知道宝钗是个冷人，也不久坐，辞了要去。宝钗道：“ 再坐坐去吧。” 那姑子道：“ 我们因在铁槛寺做了功德，好些时没来请太太奶奶们的安，今日来了，见过了奶奶太太们，还要看四姑娘呢。” 宝钗点头由他去了。那姑子便到惜春那里，见了彩萍说：“ 姑娘在哪里呢？” 彩萍道：“ 不用提了，姑娘这几天饭都没吃，只是歪着。” 那姑子道：“ 为什么？” 彩萍道：“ 说也话长，你见了姑娘，只怕她便和你说了。” 惜春早已听见，急忙坐起来说：“ 你们两个人好啊，见我们家事差了，便不来了。” 那姑子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有也是施主，没也是施主，别说我们是本家安利的，受过老太太多少恩惠呢。如今老太太的事，太太奶奶们都见了，只没有见姑娘，心里惦记，今儿是特特的来瞧姑娘来的。” 惜春便问起沈月庵的姑子来。那姑子道：“ 他们庵里闹了些事，如今门上也不肯常放进来了。” 便问惜春道：“ 前儿听说陇翠庵的妙师傅怎么跟了人去了？” 惜春道：“ 哪里的话，说这个话的人提防着割舌头，人家遭了强盗抢去，怎么还说这样的坏话？” 那姑子道：“ 妙师傅的为人怪癖，只怕是假惺惺吧，在姑娘面前我们也不好说的，哪里像我们这些粗笨人，只知道讽经念佛，给人家忏悔，也为着自己修个善果。” 惜春道：“ 怎么样就是善果呢？” 那姑子道：“ 除了咱们家这样善的人家不怕，若是别人家，那些诰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辈子的荣华，到了苦难来了，可就救不得了。只有个现世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遇见人家有苦难的，就慈心发动，设法救济。为什么如今都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现世观音菩萨呢？我们修了行的人，虽说比夫人小姐们苦多着呢，只是没有险难的了。虽不能成佛作祖， 修修来世或者转个男身，自己也就好了，不像如今托生了个女人胎子，什么委屈烦难都说不出来。姑娘你还不知道呢，要是人家姑娘们出了门子，这一辈子跟着人是更没法的。若说修行，也只要修得真，那妙师傅自为才情比我们强，他就嫌我们这些人俗，岂知俗的才能得善缘呢？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劫了。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话说的合在机上，也顾不得丫头们在这里，便将尤氏待他怎样，前儿看家的事说了一遍，并将头发指给他瞧的。 你打量我是什么没主意练火坑的人吗？早有这样的心，只是想不出道来。 那姑子听了假作惊慌道， 姑娘再别说这个话，甄大奶奶听见还要骂杀我们撵出庵去呢。姑娘这样人品，这样人家，将来配个好姑爷，享一辈子的荣华富贵。 惜春不等说完便红了脸说， 甄大奶奶撵得你，我就撵不得吗？ 那姑子知是真心，便索性激他一激说道， 姑娘别怪我们说错了话，太太奶奶们那里就依的姑娘的性子呢，那时闹出没意思来倒不好，我们倒是为姑娘的话。 惜春道， 这也瞧吧。 彩萍等听这话头不好，便使个眼色给姑子叫他去。那姑子会意，本来心里害怕不敢挑逗，便告辞出去。惜春也不留他，便冷笑道， 大量天下就是你们一个地藏庵吗？ 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。彩萍见事不妥，恐担不是，悄悄地去告诉了尤氏说， 四姑娘绞头发的念头还没有息呢，她这几天不是病，竟是怨命，奶奶提防些，别闹出事来，那会子归罪我们身上。 尤氏道， 他哪里是为要出家，他为的是大爷不在家，安心和我们过不去，也只好由他罢了。 彩萍等没法，也只好常常劝解。岂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饭，只想绞头发，彩萍等吃不住，只得各处告诉邢王二夫人等，也都劝了好几次，怎奈惜春执迷不解。那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诉贾政，只听外头传进来说， 甄家的太太带了他们家的宝玉来了。 众人急忙接出，便在王夫人处坐下，众人行礼，叙些温寒，不必细述。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宝玉与自己的宝玉无二，要请甄宝玉一见，传话出去，回来说道， 甄少爷在外书房同老爷说话，说得投了机了，打发人来请我们二爷三爷还叫兰哥在外头吃饭，吃了饭进来。 说毕，里头也便摆饭不提。且说贾政见甄宝玉相貌果与宝玉一样，试探他的文采，竟应对如流，甚是心静，故叫宝玉等三人出来警励他们，再者到底叫宝玉来比一比。宝玉听命，穿了素服，带了兄弟侄儿出来，见了甄宝玉竟是旧相识一般。那甄宝玉也像哪里见过的，两人行了礼，然后贾环贾兰相见。本来贾政席地而坐，要让甄宝玉在椅子上坐，甄宝玉因是晚辈不敢上坐，就在地下铺了褥子坐下。如今宝玉等出来，又不能同贾政一处坐着，伪甄宝玉又是晚一辈，又不好叫宝玉等站着。贾政知是不便，站着又说了几句话，叫人摆饭说， 我失陪，叫小儿辈陪，大家说说话，好叫他们领领大叫。 甄宝玉训谢道， 老伯大人请便，侄儿正欲领师兄们的轿呢。贾政回复了几句，便自往内书房去。乃甄宝玉反要送出来，贾政拦住，宝玉等先抢了一步出了书房门槛，站立着看贾政进去，然后进来让甄宝玉坐下，彼此套叙了一回，诸如九牧结想的话也不必细述。且说贾宝玉见了甄宝玉，想到梦中之景，并且素知甄宝玉为人必是和他同心，以为得了知己，因初次见面不便造次，且又贾环贾兰在座，只是极力夸赞说，久仰芳名，无由轻置，今日见面真是谪仙一流的人物。哪甄宝玉素来也知贾宝玉的为人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差，只是可与我共学，不可与你试道，他既和我同名同貌，也是三生石上的旧精魂了，既我略知了些道理，怎么不和他讲讲？但是初见尚不知他的心与我同不同，只好缓缓的来。便道，师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，在师兄是数万人的里头选出来最清最雅的，在地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，天赋同名，书觉玷辱了这两个字。宝玉听了心想，这个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样的，但是你我都是男人，不比那女孩们清洁，怎么他拿我当做女孩看待起来？便道，师兄谬赞，实不敢当，弟是至拙至愚，只不过一块顽石耳，何敢比师兄品望高清，实称此两字。甄宝玉道，弟少时不知分量，自谓尚可琢磨，岂知家遭萧索，数年来更比瓦砾犹惨，虽不敢说历尽甘苦，然是到人情略略的领悟了好些。师兄是锦衣玉食，无不遂心的，必是文章经济高出人上，所以老伯钟爱，将为席上之珍，弟所以才说尊名方称。贾宝玉听这话头，又进了陆渡的旧套，想话回答。贾环见未与他说话，心中早不自在，倒是贾兰听了这话甚觉合意，便说道，世书所言故事太谦，若论到文章经济，实在从历练中出来的，方为真才实学。在小侄年幼，虽不知文章为何物，然将读过的细味起来，那高梁文秀比着令文广玉，真是不是百倍的了。甄宝玉未及答言，贾宝玉听了兰儿的话，心里越发不和，想到这孩子从几时也学了这一派酸论，便说道，帝文的师兄也抵近流俗，性情中另有一番见解，今日帝幸会知范，想欲领教一番超凡入圣的道理，从此可以净洗俗常，重开眼界，不易视帝为蠢物，所以将世路的话来应酬。甄宝玉听说，心里晓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，所以以我为假，我索性把话说明，或者与我做个知心朋友也是好的，便说道，师兄高论故事真浅，但弟少时也曾深悟那些旧套陈言，只是一年长似一年，家君致仕在家，蓝雨应酬，委弟接待，后来见过那些大人先生，竟是显清扬名的人，便是著书立说，无非言中言笑，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业，方不枉生在圣明之时，也不致负了父亲师长养育教诲之恩，所以把少时那一派愚想痴情渐渐的淘汰了些，如今尚欲访师密友，教导愚蒙，幸会师兄定当有以教我，适才所言并非虚意。 贾宝玉愈听愈不耐烦，又不好冷淡，只得将言语支吾。信息里头传出话来说， 若是外头爷们吃了饭，请甄少爷里头去坐呢。 宝玉听了，趁势便邀甄宝玉进去。那甄宝玉依命前行，贾宝玉等陪着来见王夫人。贾宝玉见是甄太太上座，便先请过了安。贾环、贾兰也见了，甄宝玉也请了王夫人的安。两母两子互相私认，虽是贾宝玉是娶过亲的，那甄夫人年纪已老，又是老亲，因见贾宝玉的相貌身材与他儿子一般，不禁亲热起来。王夫人更不用说，拉着甄宝玉问长问短，觉得比自己家的宝玉老成些。回看贾兰，也是清秀超群的，虽不能像两个宝玉的形象，也还随得上。只有贾环粗笨，未免有偏爱之色。众人一见两个宝玉在这里，都来瞧看，说道：“ 真真奇事，名字同了也罢，怎么相貌身材都是一样的？亏的是我们宝玉穿孝，若是一样的衣服穿着，一时也认不出来。” 内中紫鹃一时痴意发作，便想起黛玉来，心里说道：“ 可惜林姑娘死了，若不死时，就将那甄宝玉配了她，只怕也是愿意的。” 正想着，只听得甄夫人道：“ 前日听得我们老爷回来说，我们宝玉年纪也大了，求这里老爷留心一门亲事。” 王夫人正爱甄宝玉，顺口便说道：“ 我也想要与令郎做法，我家有四个姑娘，那三个都不用说，死的死，嫁的嫁了，还有我们甄大侄儿的妹子，只是年纪过小几岁，恐怕难配。倒是我们大媳妇的两个堂妹子生的人才齐整，二姑娘呢已经许了人家，三姑娘正好与令郎为配，过一天我给令郎做媒。但是他家的家计如今差些。” 甄夫人道：“ 太太这话又客套了，如今我们家还有什么，只怕人家嫌我们穷罢了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现今府上富有出了差，将来不但复旧，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来。” 甄夫人笑着道：“ 但愿依着太太的话更好，这么着就求太太做个宝山。” 甄宝玉听他们说起亲事，便告辞出来。贾宝玉等只得陪着来到书房，见贾政已在那里，复又力谈几句，听见甄家的人来回甄宝玉道：“ 太太要走了，请爷回去吧。” 于是甄宝玉告辞出来，贾政命宝玉还兰相送，不提。且说宝玉自那日见了甄宝玉之父，知道甄宝玉来京，朝夕盼望，今儿见面原想得一知己，岂知谈了半天，竟有些冰炭不投，闷闷的回到自己房中，也不言也不笑，只管发怔。宝钗便问：“ 那甄宝玉果然像你吗？” 宝玉道：“ 相貌倒还是一样的，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，不过也是个路度。” 宝钗道：“ 你又编派人家了，怎么就见得也是个路度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他说了半天，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，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，又说什么为忠为孝，这样人可不是个路度吗？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，我想来有了他，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。”宝钗见他又发呆话，便说道：“ 你真真说出句话来叫人发笑，这相貌怎么能不要呢？况且人家这话是正理， 做了一个男人，原该要立身扬名的，谁叫你一味的柔情思义，不说自己没有刚烈，倒说人家是禄度。 宝玉本听了甄宝玉的话，甚不耐烦，又被宝钗抢白了一场，心中更加不乐，闷闷昏昏，不觉将旧病又勾起来了，并不言语，只是傻笑。宝钗不知，知道是 我的话错了，他所以冷笑， 也不理他。岂知那日便有些发呆，袭人等怄他也不言语。过了一夜，次日起来只是发呆，竟有前翻病的样子。一日，王夫人因为惜春定要绞发出家，尤氏不能拦阻，看着惜春的样子是若不依他必要自尽的。虽然昼夜着人看着，终非常事，便告诉了贾政。贾政叹气跺脚，只说 东府里不知干了什么，闹到如此地位。 叫了贾蓉来说了一顿，叫他去和他母亲说，认真劝解劝解。 若是必要这样，就不是我们家的姑娘了。 其实尤氏不劝还好，一劝了更要寻死，说 做了女孩终不能在家一辈子的，若像二姐姐一样，老爷太太们倒要烦心，况且死了，如今譬如我死了似的，放我出了家，干干净净的一辈子，就是疼我了。况且我又不出门，就是栊翠庵，原是咱们家的基址，我就在那里修行，我有什么你们也照应得着。现在妙玉的当家在那里，你们依我呢，我就算得了命了，若不依我呢，我也没法，只有死就完了。我如若遂了自己的心愿，那时哥哥回来，我和他说，并不是你们逼着我的。若说我死了，未免哥哥回来倒说你们不容我。 尤氏本与惜春不和，听他的话也似乎有理，只得去回王夫人。王夫人已到宝钗那里，见宝玉神魂失所，心下着忙，便说袭人道： 你们忒不留神，二爷犯了病也不来回我。 袭人道： 二爷的病原来是常有的，一时好一时不好，天天到太太那里仍旧请安去，原是好好的，家才发糊涂些。二奶奶正要来回太太，恐防太太说我们大惊小怪。 宝玉听见王夫人说他们，心里一时明白，恐他们受委屈，便说道： 太太放心，我没什么病，只是心里觉着有些闷闷的。 王夫人道： 你是有这病根子，早说了好请大夫瞧瞧，吃两剂药好了不好，若再闹到头里丢了玉的时候似的，就费事了。 宝玉道：太太不放心，便叫个人来瞧瞧，我就吃药。王夫人便叫丫头传话出来请大夫，这一个心思都在宝玉身上，便将惜春的事忘了。迟了一回，大夫看了服药，王夫人回去。过了几天，宝玉更糊涂了，甚至于饭食不进，大家着急起来，下又忙着脱孝，家中无人，又叫了贾云来照应大夫。贾琏家下无人，请了王仁来在外帮着料理。那巧姐儿是日夜哭母，也是病了，所以荣府中又闹得马仰人翻。一日又当脱孝来家，王夫人亲身又看宝玉，见宝玉人事不省，急得众人手足无措，一面哭着一面告诉贾政说： 大夫回了不肯下药，只好预备后事。 贾政叹气连连，只得亲自看时，见其光景果然不好，便又叫贾琏办去。贾琏不敢为傲，只得叫人料理，手头又短，正在为难，只见一个人跑进来说： 二爷不好了，又有饥荒来了。 贾琏不知何事，这一虎非同小可，瞪着眼说道：“ 什么事？” 那小厮道：“门上来了一个和尚，手里拿着二爷的这块丢的玉，说要一万赏银。”贾琏照脸啐道：“ 我打量什么事？这样慌张，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吗？就是真的，现在人要死了，要这玉做什么？” 小厮道：“ 奴才也说了，那和尚说给他银子就好了。” 又听着外头嚷进来说：“ 这和尚撒野个子跑进来了，众人拦他拦不住。” 贾琏道：“ 哪里有这样怪事，你们还不快打出去呢？” 正闹着，贾政听见了也没了主意，里头又哭出来说：“ 宝二爷不好了。” 贾政一发着急，只见那和尚嚷道：“ 要命，拿银子来。” 贾政忽然想起，头里宝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，这会子和尚来或者有救星，但是这玉倘或是真，他要起银子来怎么样呢？想了一想，姑且不管他，果真人好了再说。贾政叫人去请，那和尚已进来了，也不施礼也不答话，便往里就跑。贾琏拉着道：“ 里头都是内眷，你这野东西混跑什么？” 那和尚道：“ 迟了就不能救了。” 贾琏急得一面走一面乱嚷道：“ 里头的人不要哭了，和尚进来了。” 王夫人等只顾着哭，哪里理会。贾琏走进来又嚷，王夫人等回过头来，见一个长大的和尚，唬了一跳，躲避不及。那和尚直走到宝玉炕前，宝钗避过一边，袭人见王夫人站着不敢走开，只见那和尚道：“ 施主们，我是送玉来的。” 说着把那块玉擎着道：“ 快把银子拿出来，我好救他。” 王夫人等惊惶无措，也不择真假，便说道：“ 若是救活了人，银子是有的。” 那和尚笑道：“ 拿来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你放心，横竖折变得出来。” 和尚哈哈大笑，手拿着玉在宝玉耳边叫着：“ 宝玉，宝玉，你的宝玉回来了。” 说了这一句，王夫人等见宝玉把眼一睁，袭人说道：“ 好了。” 只见宝玉便问道：“ 在哪里呢？” 那和尚把玉递给他手里，宝玉先前紧紧的攥着，后来慢慢的得过手来，放在自己眼前细细的一看，说：“ 哎呀，久违了。” 里外众人都喜欢的念佛，连宝钗也顾不得有和尚了。贾琏也走过来一看，果然宝玉回过来了，心里一喜，急忙躲出去了。那和尚也不言语，赶来拉着贾琏就跑。贾琏只得跟着到了前头，赶着告诉贾政。贾政听了喜欢，急找和尚施礼叩谢。和尚还了礼坐下，贾政心下狐疑， 必是要了银子才走。 贾政细看那和尚，又非前次见的，便问：“ 宝刹何妨？法师大号，这玉是哪里得的？怎么小儿一见便会活过来呢？” 那和尚微微笑道：“ 我也不知道，只要拿一万银子来就完了。” 贾政见这和尚粗鲁，也不敢得罪，便说：“ 有。” 和尚道：“ 有便快拿来吧，我要走了。” 贾政道：“ 略请少坐，待我进内瞧瞧。” 和尚道：“ 你去快出来才好。” 贾政果然进去，也不及告诉，便走到宝玉炕前。宝玉见是父亲来，欲要爬起，因身子虚弱起不来。王夫人按着说道：“ 不要动。” 宝玉笑着拿着玉给贾政瞧道：“ 宝玉来了。” 贾政略略一看，知道此事有些根源，也不细看， 便和王夫人道：“ 宝玉好过来了，这赏银怎么样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 尽着我所有的折遍了给他就是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只怕这和尚不是要银子的吧？”贾政点头道：“ 我也看来古怪，但是他口口声声的要银子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老爷出去先款留着他再说。” 贾政出来，宝玉便嚷饿了，喝了一碗粥，还说要饭。婆子们果然取了饭来，王夫人还不敢给他吃。宝玉说：“ 不妨的，我已经好了。” 便爬着吃了一碗，渐渐的神气果然好过来了，便要坐起来。麝月上去轻轻的扶起，因心里喜欢，忘了情，说道：“ 真是宝贝，才看见了一会儿就好了，亏得当初没有砸破。” 宝玉听了这话，神色一变，把玉一撂，身子往后一仰，未知死活，下回分解。